差的，那不就是怀念纪念他吗？ 对呀、啊、所以像鲁迅先生说，为了忘却的纪念，那种纪念就是这个意思。 是 Remind people of an important person or event from the past、 对 with a special action or object。 就一定是要用特殊的一种形式来去纪念他，怀念他。 看，为了纪念逝世30周年啊，有一系列电影呢将要上映。A series of movie will be shown to commemo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你看 a series of movies, 就一系列的电影 will be shown, 那就要去展出了，去干嘛呢？ To commemorate, 那就是去纪念。所以这个词儿，我觉得就是它的用法大家注意哈，就不要用说我们去纪念，就是在英语当中不是经常使用这种结构的。一定是 something will be, 怎么怎么样 to commemorate。 什么东西是用来纪念谁的？ 对，没错没错、 要用这种句型、 对，因为你想我们纪念他，我们通过什么纪念？是不是要通过一些活动，一些像您刚才在英文当中解释的一些具体的一些 special action or object。 所以用于纪念的东西呢，通常要作为主语， 然后做被动，然后去 commemorate。 说这个东西被用于来纪念谁谁谁。 对，所以听咱们的 PK 台同学都知道，我们是即插即用，稳定高效。 对对对， 对吧？你得会使。我们告诉您 commemorate 叫纪念，您会用吗？我就告诉您了，一定是 something 被用来 to commemorate， 就学活了， 很关键。 对， 会听的同学都已经写在笔记本上了。 是是是。 所以这个词呢，意思比较单一，就是 commemorate， 纪念啊，带着尊敬的和敬意的那种纪念。 对，没错没错。 好，再看下一个 compress。compress， 先来看看 press 这个词根吧。 这个词很好啊，压，往下碾， 压缩， 对， 压。 那 seal up 呢？ 压紧。 对，压紧，它表示的是就全都往下压，是不是啊？所以你想想，那不就是压缩吗？ 压抑 也可以，当然压抑我们可以用的是 deprise， 那是一种你内心的一种地抑往下压。 您说的是物体的压是吧？不停的压缩、压缩。 对，那你想想，都给它往下压压压，是不是就给它压得很小很小啊？ 是啊，我们都被生活碾成了一根绳子。 昨天我看北岛的一句话，就是生活是一种浪费，何必在乎一瓶酒呢？ 没懂 啊、就是说，那就活在当下嘛，尽情享受嘛。就不要让生活去压制我们的这个梦想，去放飞自我，就这个意思。但是大家记住啊，我们说的那种让你压抑，你可以写一下它的 deprise， 是 d e p r e s s。 注意，它也是 p r e s s。 对 ，deprise， 所以我们说的抑郁症就叫做。 Depression， 所以都跟这个词跟 press 狠狠的压有很大的关系。 对，而这个 compress 呢，它好像不是那种让人精神的那种压抑， 不 是, 是不是？它是 press or squeeze something together， or into a smaller space， 对， 把大的东西呢给它压成小的。 对，你比如说 压缩饼干呢？ 对对对，我刚想说这个东西。 还有压缩的那些什么收纳物品啊，给它 对 大被子什么收成一条。一层皮啊，那种。 四喜考过一个真题，里面一个句子说什么是黑洞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就是把地球压缩成一个药丸。所以那个压缩，你看它一定是 size， 把它压缩成 smaller space。 压到一个更小的空间里去了。 是的。 比如说 compressed air， 压缩空气。 压缩空气。 compressed gas， 压缩气体。或者是呢？压缩成了，你看这个例句特别好，说她的双唇抿成了一条缝。 Her lips compressed into a thin line。 你看，大家想想是不是很有画面感？ 是 啊，两个嘴唇紧紧的咬住， 压成了一条缝， 压成了一条 你这不愧是做广播的，好，就这样讲课了。好，继续啊。 一条缝的感觉， 对， 一条缝是不是空气出不来了呀？ 那可不吗？ 压缩了呀， 压缩了，全压进去了，是吧？ 压进去了，没了。 除此之外呢，这个 compress 啊，它还可以表示的呢，就是把我们写的一些东西啊，压缩的稍微的精简一点。 说这些主要的论证啊，都被压缩成一个章节了。The main arguments。

表示就是相互的关联， 互相联系，相互联系，注意不要再用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了，多余了。 correspond 互相相互反应，表示和什么一致 或者是彼此通信。 好，然后表示加强的时候呢 combat 格斗打斗。 对， commemorate 一起回忆，那就是纪念。 对，记忆，记忆，纪念。然后 compress 一起压，就是压缩， 一起再往下压，就是使劲的压缩。 对， 它有许多很多实际的意义啊。 对， 包括嘴，这些也是拧成一条缝。 是，没错。 concise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简洁的， 简洁的。 conclude， conclude 呢就是结束，做结论。 哎，要记得conclude from something， 从哪儿推出来的结论呢？It is true that， It is true that， 还有 it is concluded that， 对，没错， 毫无疑问，那就是这些了。好，所以等下节课啊，五一咱们回来以后呢，咱们还要讲还有几个表示加强的词也非常好，还有很多词根也很好，也是一些常用单词。同时我们还要讲两个 C 打头的前缀，一个是 contra，一个是 counter， 对， 这俩吧，是另外的意思。 对，大家可以先去看看那个一个儿时的电子游戏叫《魂斗罗》。 好，看那个干嘛呢？ 你就知道这个 contra 或 counter 表示什么意思了。 哟，好，给大家布置一作业，下去还要去预习一下哈。好，今儿的词也不难，下来好好的复习复习。好，这节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富妈， 谢谢晶晶， 下次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德国运动员克劳迪亚·佩西·施泰因。1972年出生的克劳迪亚·佩西·施泰因是一位速度滑冰女运动员，也是德国成就最大的冬奥会选手，共获得5枚奥运金牌、2枚奥运银牌和2枚奥运铜牌。在1994年冬奥会上，克劳迪亚用出色的表现改写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战胜了夺冠热门斯特内曼。Claudia Pedersen, who was born on February 22, 1972, is a German speed skater. She has won 5 Olympic gold medals. With a total of 9 Olympic medals, 5 gold, 2 silver and 2 bronze, she is the most successful Olympic speed skater, male or female, of all time, and also the most successful German Winter Olympian of all time.Pedersen is the first female Winter Olympian to win medals in 5 consecutive Olympics from 1992 to 2005. She won the gold medal in the women's 5,000 meters race in 3 consecutive Olympics, with bronze in the first and the silver medal in the fifth. In the 3,000 meters, she won 3 medals, gold, silver, and bronze.She won her 5th Olympic gold medal in the team pursuit at the 2006 Winter Olympics in Turin. After missing the 2010 Vancouver Games, she made her 6th Olympic appearance at the 2014 Sochi Games, finishing 4th in the 3,000 meters and 5th in the 5,000 meters. Pedersen was born in East Berlin.As reported by Olympic news outlet Around the Rings, Pedersen is aiming for an Olympic return, this time as a cyclist. She said, I will start in the individual pursuit at the German Track Championships from July the 6th to 10th in Berlin. I'm also planning to race the individual sprint or the 500-meter time trial. I trust I can do this because as a skater, I've trained a lot on the bike.I have nothing to lose. I don't know how this kind of competition works, so this alone is really exciting.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